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Mika。 咁今日是我哋陪伴系列嘅下集，就是成人篇啦。咁好快时间嘅关系咧，我哋由上集嘅亲子篇就变咗过嚟依家嘅成人篇啦。咁我继续有我哋嘅嘉宾 Jack 就同我哋再讲翻陪伴。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阿 Jeff 咁就之前阿 Jeff 都系一个Arizona 嘅牙色治疗嘅疗愈师啦，咁仲系一个香薰治疗师啦，同埋一个动物全心丸啦，又系一个中医师啦，亦都系关于呢个塔罗牌啦，同埋astrology 啦，同埋灵气方面嘅治疗师或者系解读员嘅，咁佢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啦。咁但系今日我哋就系讲另外一样嘢，就系关于陪伴啦。咁上一集其实我哋就讲过关于呢个亲子篇嘅陪伴嘅亲子篇，就系主要系父母同埋小朋友嘅关系。咁但系我哋今集呢一个陪伴篇咧就系成人篇啦， 系啦， 咁就系讲紧陪伴。篇陪伴里面点样去影响到我哋自己嘅个人嘅情绪啊，而一路或者由细我哋同父母嘅关系，我作为依家一个成人啦，我成为一个成人之后，其实我细个里面一个同父母啊或者家庭里面嘅关系点样影响到我哋今日呢一个行即系活动啦，其实都系好有关系 啊！冇错啦， 阿 Jeff， 譬如你讲得好少少啦，我真系打晒kick啊！ 咁因为陪伴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谂住陪伴其他人，其实最重要系点样陪伴自己咧？咁陪伴自己系好重要。我哋好似之前讲过，陪伴系用心同时间去同一个人相处，同自己相处。咁好多时候我哋唔识到点样同自己相处嘅时候，就会觉得好孤独啊！又因为自己冇用心摆喺自己身上边，理解自己嘅需求嘅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冇人理解我喎。呢个世界好似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喎。咁呢个好重要啦。如果呢个世界真系你自己一个人，咁你会唔会陪伴自己呢？所以陪伴自己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陪伴自己系明白自己嘅需求，而当我哋明白自己需求嘅时候，我哋识得点满足自己，帮自己揾翻一啲舒适嘅方式，俾自己感受到幸福之余。我哋讲紧爱，我哋识得爱自己嘅时候，咁就识得爱其他人；我哋识得陪伴自己嘅时候，就识得点样陪伴我哋身边啲人。咁大家嘅相处又舒服好多，自己同自己相处会舒服好多之余，自己嘅情绪都会保持一个比较平衡嘅状态。 咁但系点样会系？但系譬如你点样有冇一啲嘅例子去讲翻呢个陪伴出嚟呢？ 好似好多时候我哋系其他人身上边一路揾紧我哋自己嘅需要，咁好似上一次我哋讲紧仔女，有啲做父母嘅就系仔女身上边揾翻自己嘅需要啦，自己想自己听话，但系我哋系仔女身上边揾自己好，仔女可唔可以听我嘅话啦？咁自己想要系其他方面有啲成就俾人睇到，我哋就系逼仔女去做翻一啲嘢俾人哋睇到我哋自己嘅需求。 因为我哋当咗即系仔女系我哋自己嘅延伸啦。 系啦，冇错啦，或者我哋讲近啲啦，另一半啦，好多时候我哋自己将自己嘅问题投射喺另一半身上边，你做咩要咁样啊？你做唔好可以做好一啲嘢啦，或者讲一段说话啦，咁其实自己系咪都有呢啲问题咧？咁因为我哋唔知道自己呢啲问题系自己需要聆听翻自己，自己要陪住自己面对呢啲问题嘅时候，我哋经常喺其他亲近嘅人身上边揾出呢啲问题，跟住喺佢哋身上边发泄自己嘅情绪。 系啊，好多时都会话你做乜唔理我啊？你挂住玩手机。 系啊， 系咪？ 冇错啦，但系人哋理你嘅时候，你做紧乜嘢？你玩紧手机。 你都系玩紧手机，系咪啊？系咪？你讲，你讲。 所以陪伴系好重要噶，因为陪伴系一个过程，系俾自己慢慢了解自己嘅需求喺边度噶。咁呢个系需要时间同耐心噶，因为太多时候我哋见到人哋有，我都想要。但我自己达成唔到嘅时候咧，其他人身上边，你要做呢件事俾我，你完成呢件事俾我啊，咁呢个时候我哋先会觉得啊，我咁样觉得有满足啦，我嘅需求俾人满足到啦，但系呢个都系比较虚烦啲嘅，比较唔系咁 fulfilling 嘅， 其实好难㗎，因为我諗大家都有相同嘅经验呢，就係、是、我哋好想追求某一啲嘅嘢，即係譬如话我要升职，或者我要搵到一个千依百顺嘅伴侣或者男朋友啦。咁但係你当你去到嗰个点啦，你真係达成到呢样嘢，但係嗰一刻呢，我哋就会觉得完咗啦。又会觉得有个空虚感， 系啦，个空虚感又出到嚟啦。咁我哋问翻自己，呢个系咪真正你想要嗰件事呢？你系咪真正俾自己感受到，呢个系我觉得幸福嘅一件事呢？或者系只不过一个目标，我想做出嚟俾人睇呢？咁如果我哋又落翻做出嚟俾人睇嘅时候，我哋系咪真系满足自己嘅需求？系咪真系陪伴紧自己呢？系咪真系爱紧自己嘅需要呢？ 系啊，呢、這个就同即系你。本书啦，你将会出嗰本书有啲嘢类似啦，其实都系咁样，而系我哋习惯咗咧，我哋今日就攞呢样嘢出嚟讲啦。其实好少人攞呢样嘢出嚟讲，坦白讲， 冇错。 即系社会上可能好多事就系话，我哋从一个目标，追求另一个目标，永远都有无尽嘅目标咧排晒队噶啦。 系啦， 你 A 完成就去到 B，B 又去到 C，C 又去到 D， 但系我哋好似一只老鼠咁咧，喺个老鼠笼里边咧，不停咁转，不断去追。追求生活上物质上有唔同嘅更多嘅领会啊，或者系得着，但系我哋永远都觉得系内心系空虚啊。 系啊，因为我哋不停攞其他人嘅标准嚟逼自己完成一啲嘢啫嘛。 系啊。 咁我哋讲翻好似同小朋友一样，我哋冇尊重过自己嘅需求啊。我哋一路逼自己就翻其他人规范入边，做翻呢个社会觉得好嘅事或者叻嘅事咯。咁呢个系咪真正你需要嘅呢？唔一定㗎。所以陪伴自己系了解自己嘅心嘅时候，呢个系好重要。每一次系听返自己到底我要系乜嘢。 点样先至系会觉得舒服同埋开心囉。 係啦。 因为我哋两个咁样讲，你哋觉得我哋讲啲嘢好飘或者好远。咁譬如有啲咁即系好多唔同嘅实际例子啦。譬如你话我哋见到好多人佢个外表好靓好新光，即颈靓啦， 系啦， 但系佢哋，我哋觉得佢都有几好嘅职业啦，有稳定嘅收入啦，有呢个稳定嘅伴侣啦。咦？但系佢好多人，佢可能会系有啲抑郁症啊，或者有啲唔开心啊， 系啦。 咁最后可能系我哋有时都会见到一啲我哋所谓成功嘅人士咧，佢会去选择结束佢哋嘅生命啦，因为佢哋觉得。唔知点解，我哋唔系佢啦，我哋唔知佢有咩原因，但系总之佢就唔开心。喺呢个世俗环境，我哋觉得佢所有嘢都 OK 嘅话，但系其实佢都系唔开心。 系啦，佢咁勤力咁样努力完成翻佢自己嘅梦想目标嘅时候，中间呢个可能唔系自己真正心入边想要嘅咧，或者佢系呢个过程又忽略咗身边有好多人，其实讲紧陪伴一齐进行呢件事咧，只不过自己一路努力咁到最后嘅时候，自己好似耗晒自己嘅精力啦，咁最尾呢件事又唔系自己想要嘅，咁当然个空虚感出到嚟，忧郁症系好容易有嘅。 系啊，最主要就系我哋个内心嗰度系填补唔到，系咪啊？ 系啦，咁因为呢个填补唔到，好多时候唔好讲得咁远啦。好多时候我哋平时填补唔到嘅时候，负面嘅情绪就出嚟啦。咁最容易见到其实服务业啦，咁经常客同呢个service 嘅人就会好多 conflict 系咁样。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可能下有好多唔同嘅情绪，但唔知同边个去分享嘅时候， 就同呢个客分享 系啦。我哋就将全部嘅嘢抌晒佢身上边，将最无理嘅要求要佢满足我咯。 系啊，咁其实都系回顾关，就系点解我哋之前讲嘅亲子关系咁重要啦。咁其实我哋发现啦吓，好多时我哋今日呢一刻里面嘅好多嘅情绪嘅困惑啊问题，其实可能系源于我哋好细好细个嗰阵时，某一方面咧，我哋就系、是、个情绪系未能够得到抒发。 系啦，冇呢个抒发或者沟通嘅空间啊。咁呢个系讲紧细个嘅时候，我哋冇办法改变噶嘛。咁而家系自己嘅时候，系咪自己应该都营造一啲空间或者时间俾自己系发泄一啲自己嘅情绪咧？反而唔系揾第二个人，系将呢啲嘢抌喺佢身上边。可能嗰一刻你觉得哇好开心啊，佢俾我整到咁样。 系啊， 但系 好多时候我哋会反转过嚟，都俾人整到咁样咧。 其实一个双向噶嘛， 系啊， 跟住其实一个循环咁样。其实呢个世界，你点样对人，你最后都会收翻呢样嘢翻 嚟。系啦，呢个系会反弹翻嚟。 呢个反弹翻嚟，咁好啦。咁其实我哋点样去陪伴呢？你咁讲，陪伴自己，我用咩方法去陪伴自己？ 其实我哋要翻翻最简单，陪伴自己其实系开始感受自己嘅身体先。每一日其实我都会系 session 入边，我建议啲客系自己身上边每一日感受唔同嘅部位，边度酸边度痛，咩 message 喺呢度讲紧嘅？因为呢个系对我哋系最实际嘅身体，每一日带我哋做唔同嘅嘢，感受舒唔舒服都系关乎于呢个身体。所以如果我哋陪伴嘅第一步系将 attention 摆喺自己身上边，我边度舒服边度唔舒服。我哋揾出嚟之后又需要揾一啲 professional 嘅，咁就揾啲 treatment 啦，或者就係揾一啲俾自己放松嘅 treatment， 好似 massage 咁样嘅。因为太多压力我哋都系收埋身体入边嘅。咁呢个系第一步。第二步系睇返自己嘅心情，经常问自己咁样我舒唔舒服。呢件事咁样经过嘅时候，我反观自己咁样我开唔开心，或者陈主任问呢件事我想唔想要咯。咁呢个系好重要，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系逼自己去到一个好委屈嘅时候，迁就其他人嘅时候，咁做一啲唔开心嘅事啦，咁自己又觉得唔舒服啦，最咩最嬲都系自己咯。 系啊，其实就系讲翻身体嗰样嘢好好啦。之前我哋有一集同身体做朋友啦，呢个都系Percy 同埋 Ashana 讲紧同一样嘢，其实就系。我哋第一步系我哋嘅身体，咁我哋往往都忽略咗我哋嘅身体，有冇关注一下佢嘅感受呢？其实身体上面每个细胞、每个器官、每一个脉络，其实佢都系帮紧我哋去生存呢个世界上。咁我哋究竟佢咁辛劳地做啦，我哋有冇take care 佢啦？呢、這个第二好紧要啦。第二就想回应翻你嗰个就系话，我哋有冇留意自己、观照自己嘅内心？ 系啦， 即系其实可能佛家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宗教咧，都有。讲到我哋时常要觉醒或者观照，咁其实都系另外一个方式嘅陪伴啦。其实我会简单咁讲，就系话譬如我哋做一个决定，我哋系基于人哋俾我嘅压力我去做，社会上嘅眼光我去做，但系其实可能我唔想做。 系啦，唔想做呢个就系好重要啦。我哋讲紧一个 resistance， 我根本就唔想。咁呢个情绪会好快转，好似我一路俾人逼，一路俾人逼，跟住就爆煲啦。 跟住就会变成一个问题发生。 系啦， 即系点解我哋讲话让生命流动，其实嘅意思就系话让你个感觉去流动。 嗯， 即系你系要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其他集数，就系你觉得舒服，你就系做你嘅嘢。但系当你觉得有抗争性，我真系唔想做，咁就调翻转呢个抗争性就会喺你身边出现嘅。 系啊， 其实好简单嘅。 系啊， 即系譬如我之前讲过啊，翻工呢个例子其实已经系好简单啦。即系譬如你个老细俾一样嘢你做，你个心里边大家都会觉得咒骂紧佢啦。第一就系呢份呢、這个 job， 你觉得。好无聊，又好低能，咁你个心又会觉得低能啦，老细又低能啦，咁最后你出咗嚟，你真系做完呢样嘢嘅，但系你就会 put 咗呢个唔开心同埋不忿嘅情绪落去啦。咁呢个不忿咧，其实就会喺你嘅工作关系里边，用另一个情景去。表达翻出嚟， 系啊， 就会去同你讲啊，即系可能话你个下属或者你嘅同事又会不忿你咯，即系睇你唔顺眼咯， 系啦， 可能会同你投诉咯，即系呢个系另一种能量嘅彰显，其实咪 系啊系啊，咁呢啲能量彰显就系经常会系自己嘅情绪或者身边人嘅情绪发现咗啦，咁自己真会好唔舒服嘅，但系呢个唔舒服系。好多时候我哋根本唔知点解。 係啊，我哋淨係觉得点解我咁黑嘅。 係啦。 我去份工呢都会有啲咁讨厌嘅下属。 係啦。 咁讨厌嘅同事，咁讨厌嘅老细，咁白痴嘅工作嘅咁白痴咁无聊嘅工作而重复喺我身上面发生嘅呢，究竟我做错啲咩呢？咁开始可能就会请啲风水大师啊。 係啦。 作法啦、啊。跟住又同我摆嗰个风水阵啦、啊。即系呢个办公室里面做过另外啲嘢，又或者调翻转啊，经济嗰阵时打小人啊， 系啦，我哋讲紧小人啊，好多时候一啲嘢一路发生嘅时候，我哋觉得系咪有小人喺嗰度咧影响我啦，经常有啲麻烦客揾翻我啦， 搵呢啲唔同嘅 complain 喺我身上边啦。 系咪我八字唔夹啦？同呢间公司， 或者个个人都同你唔夹咧？ 系啦，系啦。而无论我翻到屋企啊，同我个我阿爸阿妈唔夹啦，出到嚟同男朋友又唔夹啦，跟住同同事又唔夹，咁就系咁样啦。 咁原题问题嘅核心到底喺边度咧？就系自己到自己夹唔夹咧？我哋又翻翻嚟啦，自己识唔识得陪住自己咧？自己同自己夹唔夹咧？呢个系好重要嘅。如果自己都唔知点样同自己夹，咁出到去同大家都系唔夹噶嘛？ 系啊，其实个问题个抗争性就系喺自己度出嚟，从来都系自己， 从来都系自己啦。所以要唔识到去爱惜自己都系好重要。好似我哋啱啱讲嘅身体，如果我哋有架车，十年二十年都要维修啦。咁呢个身体我哋都当理所当然嘅。点解三四十年我哋都冇维修过一次呢？ 唔好讲维修啦，我停喺度望下佢有冇问题。 系啦， 系咪先？ 系啦，每一晚点解咁快速嘅咁样冲完凉啦，又做第二件事，咁做咩唔要多少少时间陪下自己咧？ 唔系讲紧身体检查，讲紧依家啲人咧，即系所有人咧就会系啦，我每年都一定要做个 medical check up 嘅。但系其实 check up 嘅同时咧，佢真系由其他人去 check up 咯， 系啦， 就唔系自己 check up。 冇错，你又将啲嘢抌系俾其他人啦， 系啊， 跟住啊，数字唔啱啦，点解有呢啲问题噶？ 系啊， 又问翻其他人啦， 系啦。 咁我哋有冇问过点解自己会有呢啲问题咧？ 系啦， 系咪我个作息有问题、饮食有问题、情绪出咗边度失衡咧？ 系啦，譬如我成日头痛嘅，会唔会系因为我实在太多压力咧？ 系啦， 而令到我颈肩椎实在太过绷紧咧？ 系啦， 所以引致到头痛咧。但系好多时我哋就会选择去食药。 冇错啦，揿住嗰啲痛。 系啦，同埋点解我成日头痛麻烦咧？即系调翻转就会去。投诉翻自己啊！ 系啊，你责怪翻自己，点解自己系麻烦咧？人哋都投诉你，你仲投诉自己？ 即系其实个循环就系咁样嚟啊，唔系啊？ 系啊，系啊，所以点解我哋要 pay attention 我自己身上边系？你要叫自己停一停啊，睇一睇，而家出咁多问题嘅时候。是不是我哪一 part 自己没有满足到自己啊？不是只有责怪自己，是没有给自己开心啊。 是啊，会不会捉得自己太紧呢？同埋将自己的权力给了其他人。 是啊，一路照分其他人的意思去做，或者是自己要什么自己没有给过自己呢？ 是啊。 很多时候我们会不懂得怎样善待自己啊。反而逼得自己好辛苦，出面的人逼紧自己，自己仲逼自己啊。 其实你出面嘅人逼你啦，逼我哋自己，其实就系因为源于我哋自己逼紧自己。 系啊，自己攞呢个规范限制自己一切咯，咁样系唔好意思噶。 只会大家越嚟越辛苦啦。 系啊，自己越辛苦，跟住就变得好迷茫咯。 跟住又会觉得系情绪低落啦，又或者失去咗方向感啦， 系啦， 又冇咗呢个自我价值观啦， 系啦， 哇，跟住就越嚟你个情绪越低落咧，其实你个自我价值越低咧，就好似一个下旋嘅漩涡咁， 冇错， 一路越扯咧，自己就会越低， 系啊。咁生活好似都冇咩乐趣啦。 我觉得做人好辛苦啦。 其实做人系好辛苦噶，但系做人有啲选择。你要选择好似啱啱咁样呆到咁样嘅时候，或者选择其实既然都咁辛苦啦，不如我搵一啲开心嘅嘢俾自己做啦。既然嗰度都冇希望啦，咁我第二个地方搵一啲希望俾自己啦。人生都要过噶嘛，咁啊做啲少少开心嘅嘢咯，冇咁样限制自己呢个又唔得，嗰个又唔掂，俾自己放手去做咯。俾自己去开心一下，睇人生其实有唔同嘅可能性噶嘛。 系啊，因为我最常听到啦 ，even 就算话身心灵嘅工作者或者疗愈师咧，佢哋都同我分享话，在世人生在世好辛苦。 冇错， 系咪啊？ 系， 即系大家都系人啦。虽然佢可能有一部分系可以疗愈其他客人嘅内心啊情绪嗰啲啦，咁但系其实佢自己都有一。个挂，即系佢要有啲转化，或者有啲体会咯。其实就系睇你点样睇嘅。 冇错啦，大家都系共同一个环境入边转啫嘛。 系 啦，佢其他人嘅苦，你都会喺度经历过，就系只不过你嘅 attention 系摆呢个苦同苦上边咧，或者你嘅精力系摆喺其他你觉得自己可以值得你追求嘅有意义嘅事情上边咧。虽然辛苦，但系嘅满足感、嘅成就感会帮你 recharge 到成个人咯。你呢个会系生活之中。找回一些火花啦、动力啦，我觉得唔紧要辛苦，每一日起身，我有一个目标，我想去追求。咁呢个生活嘅态度就好唔同啦。所以你嘅态度都好决定你点样陪伴自己，点样过自己嘅人生噶。 其实即系最紧要就系、是、我哋点样同自己相处 系啊， 因为回到翻呢个根本嘅问题。 冇错啦，每一日其实同自己相处，我哋简单讲啦，你瞓觉嘅时候真系自己同自己相处啦。系，但系好多时候我哋瞓得唔好嘛。 系啦，最大嘅问题就系我都想讲啦，好多人都话喂我瞓得唔好、 啊。系啊，咁你瞓得咁唔好，当然有啲时候系身体上边嘅问题，但系好多时候系情绪同脑入边嘅问题咯。 系啊， 系啦，但系好多方式可以将呢啲嘢平衡一下噶嘛。 咁我哋真係要转头返嚟再同阿 Jack 傾下究竟有啲咩嘢可以平衡返我哋自己啦。咁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转头返嚟再傾过。